我戴个耳机 ，OK， 好， 我好久了， 对，多久啊？我想一下，上一次录是十月、十一月， 差不多， 差不多， 哇， 对， 快半年嘞，有吗？ 差不多有，哎，下三月， 我。我们真的有粉丝， 我们真的有粉丝吗？ 对，我好好奇哦。 我觉得 对啊 ，Podcast， 就他们没有听吧？ 是哦， 嗯， 他们只是喜欢看那个对话截图。 对啊，我觉得是哎、欸。哎，我们今天要聊什么？然后啊，我应该先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么久没录、嗯？因为 哦，对， 对。啊，你自己说。 哦哦，因为那个我要准备考试，这样对，然后所以就先还是哦，所以就先那个先等那个事情做完的啊、哦，反正现在有告一个段落了，对，但是我们有很多新的触发事件。 触发事件组 触发生就有点像是说你玩那个那种剧情像的游戏，不是都会可能你做了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或者是你用了什么，就突然有一个新的事情跑出来，啊，你就要赶快存档、 哦、好宅哦，嗯，所以你触发了什么？ 反正就是哦，反正我觉得最大的触发点就是分手吧。 嗯，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分手会造成我这么大的空洞感，就是虽然是我提的，然后我也知道对方也就是不适合我了，可是就是会有很大的空虚感，然后我就最近花很多时间在面对这个空洞的感觉， 练习独处， 对吧、啊？我觉得你帮我很大的话就是那个那句话、啊、你就说什么、 啊、我错了什么 你就说你越不想独处的时候就越需要独处 啊？为什么是这个、 啊、因为就是我每次就又犯贱然后又很想要去找人取暖的时候就会想到这句话，然后就会开始去做其他事情、嗯，就即便只是去外面买个食物，还是买个饮料回来，这样也好， 哦、 就是打断那种。对啊， 哦， 而且我后来有发现说、嗯，其实我一直以来交往的问题都是这个空洞感。 啊，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空洞感不是因为分手后才出现，而是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只是我交男朋友的时候，我有点像是需要对方去帮我盖住这件事情，然后像是我会要求，就是会变成对方很累吧。 哦、 像是我两任我都很常会一直问他们说，就是那你爱我吗？啊、你那个你多爱我什么？ 真假的你会做这种事哦？ 对啊，我现在想起来 有点震惊。 真的、哦，反正我就或者是我会一直要求说，就是情人节啊，可不可以要买礼物给我？或者是我生日可不可以要买礼物给我？ 那、啊、你不问他们不会给是吗？ 我的前任会，他会主动给，反正他是那种他很用心给的那种，用心准备礼物的人。但是我前一任他是。你没有主动跟他讲，他就装死。 哦， 对啊，反正我后来就觉得说，就是我会一直跟他们确认他们对我的感情到底是强度是多高，什么鬼之类的，就是一直确认他们爱我这件事，然后就变成说，会啊，可是就变成其实我不应该这样，就是。 为什么？ 那换成任何一个人跟我交往的话，都会变压力很大。 可是我忘记在哪里，就是看过，好像有一种说法是，健康还是正常的情感关系，好像必须要有被回应，还有亲密感跟还有是什么，我有点忘了。对，虽然说一直问，确实有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吧。那个询问可能只是因为，就是你对于这个关系有点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对自己没有自信，或者是各种可能。可是一个关系里面需要被回应这件事情，好像本来就蛮重要的。 哦，也是，可 忘 能 记 也 在 是， 哪里看到健康的网站吧？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分手， 是吗？ 对啊，就是他会一直好像很冷漠吧， 他 就 会一直好像 是 很冷漠。 有点像是他，我跟他通电话什么的，他就然后他说我很累，我想睡了，工作很多了。然后就去睡啊，然后如果跟他说可不可以再聊一下，他就会暴怒这样， 那他会生气哦， 是吧？ 他生气的点 然 是什么？ 后他就觉得说我很不能体谅他，然后他就说他就说好了，什么之类的，哎，反正也是很多问题。因为他以前跟我都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很黏啊，他也没差。 你们不是差蛮多岁的吗？ 没有啊，差一两岁而已啊， 哦哦，是哦。 两岁多而已吧， 哦， 三岁，差3岁而已，对吧？然后后来就，我反正重点是说，可能我会一直觉得很没自信，然后很没安全感，这件事情没有解决的话，就是可能我觉得我感情可能都不会顺利。然后就想说，其实单身也好，就是趁这种时候去处理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觉得这好像很多人都会说，就两种说法啦，一种说是什么你遇到下一个，你才会真的走出来，或者是也有人会说，先把一个人过好，才能过两个人的生活什么的。反正很多种说法啦，我自己是觉得讲到最后，大家就会说啊，都是缘分啦，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感，然后 对 对， 啊， 对。就 我觉得讲 是， 缘分是一种很不负责任，但是就是一种安慰吗？但是又 就 很 是 感 就很像 化。 之前那个国文课本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作者叫什么忘记了，反正就谢天，那个文章叫谢天，你有看过吗？你们现在还有这个吗？对对对对，就是他不是说最后不知道要谢谁，就只好谢天，可能要感谢人太多了。然后就谢天，这样，我想说，虽然我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啊，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你就好好的一个一个都去感谢一下，对， 对 反正就有点那种 怎 感 么 觉 就 啦，是硬要给一个结论啊，就去谢天吧，或者是就是缘分什么的， 我懂。 不知道，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要学的课题太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吧。这两种说法，我自己都觉得，怎么说呢？都是就选择，这是复选题吧，就没有说哪一个一定是正确选项。有些人来说，他的这怎么讲法？那种新时代的那种宗教讲法，就会说灵魂蓝图，就是你的灵魂蓝 哦， 图 对对对， 怎么配对什么的，然后就会说。什么？所有的 另 困 外一 难， 个灵魂 不是 还 不是， 没有跟你做功课哦， 不 你要 是， 说什么？ 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那个什么人不会，哎，他说不会给你过不去的坎，什 哦， 么 对 之 对 类 对对 的 对对，他 这 都 种， 讲这个， 对。然后我有时候就想说干，所以现在是在说就是。他知道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所以就是不要给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乱讲的。反正我就觉得很干。然后每次都听到这个，我就会觉得， 什么没有过不去的坎，啊，那些过不去的就自杀啦，不然的，对，这样很干。 对啊，对啊，过不去的就是死， 对，过不去就挂了。对啊，但是，哎呀，我不知道，因为我最近在读那个叫什么 佛经， 哦，没有，我在读佛经之前，我在读那个庄子的《逍遥游》跟《齐物论》，但与其说我用读，我不应该说我用听的，因为那个是 Podcast 啊， 不是是那个蒋勋的 YouTube 上面的一个演讲。 哦，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反正因为我反正状况也没有很好，所以我就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最近就是一直狂听那个蒋勋的东西，然后。就有点像是我们前一阵子一直狂听那个若文皇，我等一下再来讨论若文皇。 嗯， 反正呢 好， 就是蒋勋，我就是最近一直狂听，然后刚好他有一个系列叫《庄子你好》，然后就是在讲那个《逍遥游》跟《齐物论》这样。然后我是听完那个之后，我才跑去听蒋勋讲那个，哎，是蒋勋吗？还是谁？反正。就是我后来才跑去看心经，也是听别人讲心经跟金刚经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是先看了庄子的东西，然后我才跑去看佛经的。但是我先说这不是最终的结论，这只是我目前的状态下的一个小心得。我个人是觉得佛经让我有点看不下去，也不是说看不下去，应该说我看完觉得心情更差。因为，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会觉得佛经，因为我现在其实也只有看了《心经》跟《金刚经》嘛，可是《金刚经》我还没读完，因为我是用听的。然后，《心经》的话，大概意思就是也是在讲你要解脱嘛，就是那些牵挂啊什么的，就是你要，我来看一下，我刚好最近有。手抄心经，看一下他写了什么。他说，反正他第一句就说观自在菩萨行，然后行，哎，等一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一开始就说他照见了五蕴皆空，然后度一切苦厄。我知道他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之后，然后他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空的嘛，这些苦厄，我会觉得说佛经现在对现在的我来说读起来会觉得有点小悲观。他一开始就在讲苦厄还有空这种东西，然后就是后面就是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不对不对，讲错了，对不起，应该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一些，我知道你很痛苦，你要学习解脱，你要去体悟到这一切都是，一切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同样的道理，可是你放去看庄子怎么讲，庄子他不会特别去讲解脱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会觉得庄子是告诉你说，你去看这个世界有多大，你的所有的想法都是根据你的经验而来，所以你的世界越大，你去看的越多，然后你就去体验这一切，他的讲法里面包含了各种的可能性啊，就是不管是苦厄啊，或者是各种，就是他要你全部都去体会。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最终要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庄子让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强调解脱这一点。他就是要你去体会所有的酸甜苦辣，然后 当你知道说世界很大的时候，你就也不会这么去注重在你执着的那个苦厄上面。但是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就是我还年轻嘛，所以我可能现在读是这样想，可是说不定我以后读又不是这样想。因为它里面那个应该是奇物论吧，奇物论里面有一段讲到说梦饮酒者但而哭泣，梦哭泣者但而天裂，然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反正就一大串，因为庄子讲话都一大串。然后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我翻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说他梦到他在喝酒，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是一场梦，所以他就开始哭。然后呢他后来又梦到他在哭，然后早上醒来以后他就跑去打猎。我觉得庄子就是一直在跟你辩论，他的想法就是一直在，比如说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你怎么知道是我梦到蝴蝶还是蝴蝶梦到我，你怎么知道那鱼快不快乐之类的。对对对，就是这种。 对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会一直在那跟你辩论说，像这个梦也是啊，你因为做了一个开心的梦，然后你早上起来发现它只是梦，然后就开始哭，然后你因为做了一个让你觉得很难过的梦，结果你早上起来发现它只是梦，然后你就很开心跑去打猎，然后他就是在跟你思辨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其实这句话我特别有印象，是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容易这样，做梦的时候就很受影响，可能我做了一个好的梦，我醒来之后可能会影响我一整天的心情，或者是好，不管是好的或不好，反正就很容易影响到。对， 我也会。 对啊，我就是很喜欢庄子的一些讲法，他就是会去跟你辩这些东西，然后你自己就会去思考说，就他不会像是那个佛经，就是跟你说，我知道你很痛苦，对对对，所以你要学习，你一定要解脱，你一定要放弃， 无妄皆空。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庄子不是，庄子就是一直在跟你说， 为什么？ 就是 你说为什么啊？ 就是没有，他不是说为什么，他是说，所以这个是梦吗？还是那个是梦？所以这个是真的吗？还是那个是真的？是这个是假的，还是这个才是真的？ 哦， 对， 我懂了。 就是他其实自己，他也是在那个轮回里，佛家讲的也是在那个轮回里，但是，佛家会希望你最后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空的，所以你要学习去跳脱那个因果，你要去解脱。但是我觉得庄子更人性化的一点是他没有那么强调解脱，我感觉他就是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存在在这个环境，他要你去体验各种有的没的，像是做梦也好，或者是就是除了人以外的各种事物也好，就是他会让你去体验，而不是一昧的说这世界很苦，你要解脱。对，虽然说他也是会讲一些怎么讲解脱之类的话，因为怎么讲，因为奇物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东西就是千变万化什么的，但是它归根究底，它其实就是还是统一的，它是奇一的，所以他说它是奇物。但是总之我觉得他们两个要讲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可是佛经现在让我读起来会觉得真的很悲观，因为就很像是白熊理论。我这边解释一下白熊理论的意思。你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要想到白熊哦，然后你的脑袋 就想到 疯狂出现白熊。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你一直跟我说你要解脱哦，然后我就一直想到那个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要解脱，然后我就会觉得更怎么讲， 就是更执着于这件事情上。 哦， 但是庄子很适合我，是因为他就是一直跟你在辩论啊，但是他也是在一个那个 loop 里，但是他那个辩论会就是很适合我这种想太多的人，因为我就会跟着他在那边、 哦、 在那边 loop， 然后想一想，想累了，然后最后就变谢天，好啦，那就去谢天吧，就是这种最后这种结论，就一切就是一个分，或者是、 哦、 对对，就这种感觉。可是至少你读庄子的时候，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很宽阔的，他是就是他会说什么？哎，鸟变成鱼，还是鱼变成鸟？我有点忘了，反正那个是那个逍遥游的那个是什么啊？ 我有好像有印象， 对， 是一个国中理化题目 啊，真的假的？ 就是不是有那个什么鱼如果看、 啊、 鱼如果看鸟会飞更高，鸟看鱼会有更深？ 对对对，我找到了， 是吗？是这个哈、 哦？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嗯、 然后鲲、 嗯、 之大，不知其千里也，化身化而为鸟，其名为鹏，然后鹏之背、 嗯、 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总之你看他的世界观就是很大，就是他会跟你说鱼啊，跟你说鸟啊，跟你说天地万物，一些就是他会让你觉得读起来很宽阔，就是它不会局限在于你自身的苦厄上。我知道那一关很重要、 嗯、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在低潮的时候，其实当然独处是很需要，可是你要去观测到这世界还是很大，然后你跟这个世界要怎么去相处、 嗯、 就不一定是跟人、 嗯、 就是你可以去跟各种生物相处，然后去、 嗯、 从这些东西上面去体验各种事物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庄子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还不懂。但是但我会觉得失意的时候读庄子对我来说好像比读佛经好。 嗯， 对，就是他会跟你说你看这只鱼它就是很大一只耶、欸、他不知道有多大，然后这只鸟它也是很大一只，然后你不知道它飞起来就是会飞多久。 嗯、 不过讲到这个，我突然想要插播一个我昨天在饮料上面看到的笑话。 好， 他说为什么大雁秋天的时候会飞到南部？ 为什么？ 你想一下为什么 大雁秋天会飞到南部？秋天飞到南部，大雁桂格大雁麦片有关吗？跟桂格大雁麦片有关？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接桂格的业配。 哦对，大雁好难哦，你刚才说答案太难了。 他答案是因为走路很累。 靠背，我是在靠背。靠腰，超好笑。超好笑的。我想说做到了，我停不下来。 哇！你这种捧场，我也是觉得蛮好笑 的，超好笑。我就很喜欢这种梗，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什么？之前我看有一个也是好像饮料杯上的，就有一个 IG 他们专门收集饮料杯的笑话，然后他有一篇就问说：“请问？”为什么那个飞机失事了，可是全部的乘客没有人受伤？ 嗯，为什么飞机失事？ 对，为什么飞机失事了，没有乘客受伤？ 为什么？ 嗯，这也是类似的逻辑。 我就说因为他们全都死了， 靠北。 我超喜欢，我超喜欢这种烂笑话。 哎、欸，这个很好笑，这个很好笑，这个很脏， 很脏，这超脱那个饮料的规格太多了。 这也是饮料 上的吗？对啊，这也是饮料上的，它是那种早餐店奶茶的那种。 哎、欸，这个很赞，这个我要讲，我要讲给我朋友听。 好啊，超棒的。你要现在讲吗？你现在在打手机耶？ 好，不要不要不要现在，对不起。 我也现在打一个哈， 现在才刚和好，不要搞。 你要打给那个吗？哦，嗯。哎，那我也要。 啊？为什么？等一下，你要打给谁？ 我也要打给晕船对象。等一下， 你还在晕呢？ 我晕新的， 怎么又有新的？啥意思？我怎么又有新的、啊？你又在玩交友软体？ 对，没有，我已经删了。而且你知道那个删掉超好笑，因为我一直载了又删，载了又删，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你。因为你删账号太多次了，你五月才可以再办。我觉得 真的假的？天哪！ 对他说我五月才可以再用。 我傻眼。 啊，算了，我不想打了，不想打。 我也没打，没事， 没事。哎、欸，我讲一句，我讲一件事，你等一下要剪掉 哦。哦，好，你讲。 对，然后反正 你要我剪到哪里啊？ 我不知道，我这段讲完吧。 哦，好 ，OK， 好，反正就是我开了一个头，结果后来我不鸟他，类似这种概念。 哦，懂， 对。可是应该还好吧？这不是什么很大的错，我觉得啦。 我觉得还好啊。 好惨。惨了，我就得失心又开始。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把交友软体看得太重了， 真的哦。可是、啊、那一天晚上真的，就是我觉得超屌哎、欸。 好，哪一天？ 就是六日的那一天呢、啊，他就来找我。 然后呢？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他是那种，他超喜欢听我讲那什么村上龙的故事， 嗯， 然后他就一直叫我讲哦，然后讲了五篇， 嗯， 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然后也有聊很多，像是可能他的，因为他好像类似是那种什么麒麟，他有接触很多麒麟的东西吧， 麒麟 就是类似像洛文皇那种东西、 哦， 可是它好像不同体系，我不知道。 哦， 对啊，然后就变成最后我们聊了很多类似的东西，就是聊那种很容易晕船的事情，像是就很心灵层面的东西。然后我就一直觉得、 心灵层面真的很容易晕哎、欸。 对啊，然后或者是他过去的经历啊，然后我过去的经历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又抱在一起讲，反正就是，其实我原本一开始我是抱着我一定不会晕他的心态，因为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是因为我168，然后他172，我就想说我一定不会晕一个矮子，然后结果我就晕了，对啊，他几乎就跟我差不多高啊，然后就是我可能穿高一点的鞋子就会快比他高。因为我原本一直觉得我应该会交至少175吧，对、啊，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好，我就找一个172的，我一定不会晕，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之前经验就是觉得就是交找太理想的，那、啊、可是我不知道他就是因为我们那件事也很合，就是合到我觉得很扯的那种。 有点像是说，可能合到是我以前要求我前男友要做的事情，然后他拒绝我，全部拒绝我，然后结果这个男生他全部都做了。 啊，你确定你要这样晕下去吗？ 是没有，今天比较好一点。哦，前两天真的超可怕的，得失心真的超重，而且我发现说干不是啊，就是我每个都觉得，就是我每个晕船对象我都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就是变成我发现这件事是个病态，你知道吗？换任何一个对象玩，我可能又会陷入一样的轮回什么。 等一下，你这一段是都不能进去是不是？ 好啊，不然不要剪好 了。那我可以把那个就是比较 detail 的部分剪掉就好。 好好好 ，OK 好。 你自由心证就好。 不是你们， 好啊，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觉得还是可以讲啊，因为就是晕船谁不会晕啊，就是大家都很容易晕啊。现在，尤其是现在的， 对啊， 就是对啊，就是为什么？应该我觉得是网络啊，会让很多事情，怎么说，让你太容易认识一个人，然后 对， 是一切的速度都太快， 嗯， 对。 哎、欸，等一下我传那个截图你看，我这样会不会很欠揍？我觉得啦，有一点。 对，让我看一下。哦，还好吧。 所以这样还好吗？ 你说睡着吗？还是什么？ 对啊，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言什么的？ 可能比较烂一点的人就会 觉得你在干嘛这样， 就冷掉。可是通常比较玩咖、比较耐心的，就是还是会继续陪你耗下去，然后你就会更晕。 哦、 然后如果他不耐烦，你反而比较不晕。通常就是这样，女生嘛。女生就是这样、不过我要跟你讲一个事实，就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男生都是一样的，就 是、都是一样的， 只是看他有没有耐心要继续跟你这样玩下去而已、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讯息在传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共同点还蛮多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他觉得可以找固定然后又可以聊心灵的人，这样他是原本是这样讲的。然后我就有点觉得说就是假，因为他是我们那天离开的时候，离开之后他有就是传讯息跟我说什么他到家了。然后他说他到家，然后他会就是在找时间，在播时间找我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连续三四天完全没有联络。对，然后是我传这张照片之后他才理我。对，然后我就有点觉得说，那你一开始讲什么就是顾泡家可以聊心灵是怎么回事？就是我 没有，就是你太认真 了，就是我太认真了。 对，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看教软，你看的真的很认真哎、欸。你到底用多久？我蛮好奇的。 这样用大概一个月吧。 不是不是，我说从以前到现在。 对啊，从以前到现在，我以前很少用，以前几乎没用。 哦，那我可以理解，那我明白了。 嗯。 难怪你会那么认真， 所以是 认真什么？ 所以是怎样？所以这都是玩的， 叫软体吧，就是九成九都是在玩吧？对啊、 哦，也是啊。 就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常交网友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在上面基本上也都只是打发时间，或者是。戒心比较重啊，就是我我会把别人的话就是比较听听就好这样，虽然说有时候还是很容易、被影响到，但是那个影响是就像踩到狗屎那样，就只是不爽一下就这样而已， 哦， 可是我不会很认真的去看，就是他的字界，或者是我会看，但是就是每个人都在变嘛，就是对，所以那种东西你也不知道他是多久以前的之后写出来的东西，看看就好，看脸比较准啊。 也是啊，哎，对啊，为什么我都看那么认真，好烦哦。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上一任是算是在也是网络认识的，所以我就会比较不相信网络上的人。但是因为我也是做网络相关的，所以我自己怎么讲，就我自己比较懂网络这一块吧，我自己觉得啦。然后我又是从小学就开始就有在交网友的人，所以我才会觉得你怎么那么认真啊，就是这世界上高很多的、 哦、 你不知道这个人在背后是就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或者是对啊，就是还是相信实际上的朋友比较好啦。对，当然不是说网络上的人都不好，因为我还是有那种认识好几年的好朋友。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吧，就是网络这种东西太容易取得了，所以它相对的也很容易来得快取得快。对，所以你不能把每个人都看得那么重要。对，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很喜欢玩那个什么唯吾独尊哦。 哦哦 哦， 有印象。 对，然后我就是只要期末考考不好，我就回家打唯吾独尊，然后在那边哭，然后就是那些大哥大姐就安慰我，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人很好什么，我觉得很认真，就是说你们真的是很好的人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对，就是那种很认真的家伙，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傻眼。就是 就真的是小孩子这样。 对，就是小朋友。但是我觉得网络这种东西你用久了就无感。对，就不会那么认真了。我不会这么认真对网友。 应该说那一天我原本也没有很认真，可是是因为就是太多会晕的元素，因为他有过夜，然后我们又抱在一起睡之类的。然后又有互相就是说一些比较私密比较心理的话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难道说是只有我会晕吗？就是如果是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他可以把持得很好之类的。 可能他世界比较大，他不是只有你可以就是互相讲这种事情。 哦，也是。 对， 有可能。哦，反正我觉得我已经有点病态。怎么说，我会觉得说真的有可能可以从这上面找到我想要的男生，然后当男朋友。就我真的会有这种不知道幻想吗？ 居然哦。那你现在有想要这个吗？ 就会很想要有男朋友吧。可是又突然发现说是不是其实根本不可能从交友软体，就是从交友软体可以拿到一些类似取暖东西吧，可是你没有办法真的找到一个关系。 我觉得还是有欸，就是还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就是从网络上认识然后也交往很久的。 也是交友软体哦。 对啊，听的啊。对啊，但是怎么说，就是之前我不是很爱看那个什么洛文煌，然后他不是很爱讲那个什么吸引力法则什么的。对，可是在讲吸引力法则以前，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吸引力法则固然是听起来会让你觉得很有动力，什么朝气蓬勃啊，就是觉得好，我就是听完以后充满能量，我今天开始就是要做这样的人，我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就是很容易有这种圈套的感觉。 但是陆文衡同时也有说，就是你不应该把你的愿望放在除了你以外的人上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课题需要去走，所以你不可能有一个人是专程来满足你的愿望的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想要这件事情，这是人之常情，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渴望的东西，可是求而不得，然后进而因此痛苦，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事情。这就是，对，这个就是看怎么讲，这就是我才说，所以更要独处的原因，我觉得啦，就是你要更去关照自己，现在为什么这么的渴望这个事情，然后，你渴望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么好吗？或者是应该是说，好，我们以你来举例好了。你说你很想要交一个男朋友，但是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讲到，就是你前面也有讲到说，就是你前任很长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者是你也会有很多不安全感，会一直需要去询问说你们爱不爱我之类的。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是有交往经验的人，所以你就会很明白，就是交往它不是只有好的部分，它也会有坏的部分。那总之可以去接受说我现在就是想要这个东西，可是同时也要接受就是现在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也不是说就是听天由命，就摆烂就装死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都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不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的话，那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得失心很重，然后很焦虑，因为你不可能去控制别人的意念，你也不可能去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想法，因为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你把你的愿望加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很痛苦，因为这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事情。对。 哦，天哪，我就开解太多了，突然就是不知道，没有那么陷在里面吗？ 不知道哎，但是这只是 我觉得你讲的很对，你只是你什么？ 这只是就是我最近自己觉得的心得而已，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真的超级想交，而且我是很夸张，就是想结婚，然后想交，想生小孩什么的，就是求偶焦虑极度严重的那种。然后甚至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 对啊， 你甚至会觉得怎样？ 会觉得，条件好，应该说条件有满足到的安全感，或者是怎么讲，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我就会没有去顾虑到自己的心情有没有喜欢这个人，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比较忽略。但是就是因为我为了想要去就是获得一段承诺或者一个感情这样子，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每个人答案不一样啊。对我来说我不能欸，就是我没有办法妥协这件事情，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一个我不喜欢的对象，虽然他可以给我安全感，然后对， 满足所有条件，满足所有客观条件。 对，因为我前一阵子认识一个对象，然后他是就是他真的是对我很认真，极度认真，然后他也是很会报备啊什么的，就是会给我安全感的那种人，每天一直赖我那种，我每天都知道他在干嘛的那种。但是呢，我发现我们两个完全没有共同点，兴趣什么上面都是交集就是零，然后每天都是在听他跟我报备他的事情什么什么的。我一开始觉得他人不错啊，可以再多了解看看，我觉得不要那么早下定，因为毕竟我很想交嘛，所以我就这样放着他继续这样 对我。结果、我后来前几天吧，状况极度差，反正我那天刚好跟他去吃饭、然后我其实还没有吃饭以前，我就很不想跟他吃，但是 已经约了， 对，就是已经约了，然后我们又有之后又有一个小旅行，就是有过夜的小旅行、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在那之前搞坏关系。可是他每天都在跟我讲他自己的事情，但他也不会问我我的事情什么的、然后我就是听到最后，其实我真的是压力很大、我就是觉得很烦，因为我觉得我在逼我自己接受，可是这也是我为了我自己啊，因为我自己说我想要交男朋友嘛，对，所以我就忽略了我的感受，我就一直去，就是算是有在迎合对方嘛，就是这样任由他这样对我，然后我也会一直去检讨自己说，这么健康的对象，我为什么不喜欢人家？是不是 你有问题？ 对，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太习惯那种 被 不好没有办法给我安全感的人，就是那种总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经验？是不是我太习惯那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是我自己不够好，就是是我自己太烂，连这么好的人我自己都配不上。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过年前就是我又跑去行天宫的那个地下街算命，然后算命的人又跟我说我今年会结婚，会这个对象、反正他描述起来就会觉得很像这个人，他就一直叫我不要嫌弃他，然后他讲话比较勾引什么的、这个对象很好什么什么的，对，可是我觉得就很俗烂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喜欢的都不会喜欢你，然后你不喜欢的都很喜欢你，就是这样。 对。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可能有些人最后真的有办法转念，然后去发现这个人的好，然后就进而跟他在一起。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发现他导致就是我整个人觉得我自己更烂，因为他这么就是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为什么喜欢不了他？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糟糕，然后我都喜欢一些很糟糕的人，然后那些人也会跑来跟我说我很烂，然后对不起你，或者是你的眼光很烂什么什么的。但我就会觉得说，可是也是 你反而很自责， 我会觉得说，对，我会觉得说，可是是我任由你们这样做的，我也不觉得说我自己有多好，因为对我自己而言，那也是对我自己很糟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算了，我觉得还是练习一个人比较好。就算真的被那个2000块的算命师说中我的一生，这就是我的正缘，我的老公。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他，那我不喜欢他就没办法。 对啊，而且如果是正缘的话，那不是应该要你喜欢他吗？这不是最先优先的事情吗？其他才是附加的、啊，就是 啊，对啊，他也没有说他是啊，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是啊，但是对，但是对，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那天就是很沮丧，我就跟我同事说，我是不是真的很难搞？然后他就说，可是至少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好吧，那就也是啦。他就是至少我自己知道，就是这个对象我不行。对，因为我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但是他后来开始跟我聊他的通勤方式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我聊他要怎么去上班这件事情。我不管他搭捷运、搭飞机、搭直升机还是搭什么东西，反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必要特别跟我这么 巨细靡遗的讲。 对，我很不喜欢。 然后有一种人真的就这样，我可以理解，因为通常都是类似这种人，就是他们人生过得很顺啊，然后家庭健康、心理很健康、兴趣很健康，可是他就是很无聊， 好像没什么在思考。 对，因为 但是对， 对，而且又没有很幽默，你知道吗？也没有什么魅力点。 可是他很踏实，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 他是个好老公，对，但是他就是不吸引人啊！你要跟这么无聊的人过一生吗？你有时候反而是一种，你可以某个地方不要那么好，但是你有趣一点，或者是你讲话很幽默什么，或是可能你很会去跟别人互动，他其实有点像是一直在自导自演，自己有一个快要有女朋友的感觉。 嗯， 对啊，然后我就是每天报备啊，给你安全感啊。那因为你有看过《恋下五百日》吗？ 有，我觉得我超不喜欢那一部。 对啊，他那一部其实重点是。我看的时候是国小，反正就是太不成熟了吧，那时候根本没有恋爱经验。但是他其实讲的是说，他是以男，因为整部片都是以男主角的视角去讲这个感情，然后变成是女朋友，就是他在他的视角里面，那个女生超坏，就是十恶不赦的那种，结果就有很多镜头其实都有默默的在暗示说，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男生的问题，像是那个女生她把那男生带回她家，然后她就一直在跟他说，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有很多不好的恋情，所以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跟你一起走下去，什么什么，就讲很多心里的话，还有她这样是因为她的家庭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整个电影的处理方式就是，那个男生他完全没有在听那个女生讲话，就是都只有一些听不懂的小的细碎的语言这样而已，然后都是他的独白，像是他会说什么我忘记女生叫什么，罗伊吗？随便吗？他要说罗伊把我带进了他的房间，这是一个他很私密的地方，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接触到他的世界，然后他愿意和我讲那么多他私密的事情，我觉得他是爱我的什么的。变成说他觉得人就是罗伊跟他讲这些话，他很有成就感，那是一种我攻略到你的心房了的概念。可是他根本就完全没有在听人家讲什么。 嗯， 对啊，这重点很多问题是他很沉浸在自己的爱情的幻想里面，而且然后并不是真的爱对方。 哦，懂。 嗯，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好是好，但是他并没有想要去触及你的内心，或是很认真的要认识你，他有点像是公事公办，全部做好，可能就像他以前每个阶段做的事情一样，他就是把所有事都做好，然后事情会给他回报。可是他做的方向是错的啊！所谓安全感，并不是每天报备就有的东西啊。所谓安全感，是你理解我，我理解你，然后你不用说完，我就懂。这种默契，然后这种默契你知道他不会因为距离或者是因为有什么你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这个默契还是在，然后你们永远都是爱着对方，这种才叫安全感。是不是一个什么我每天怎样通勤啊，我把我生活我把我无趣无聊的生活全部都切很碎，然后丢给你，就说好，这是你要的安全感，不是啊？就是 他也不是这样想， 是吗？ 我觉得他就只是习惯， 习惯这么做。 对，我觉得他甚至也不是说想要给我安全感还是什么，那个安全感是我自己觉得，我以为我需要这样，可是，我觉得他并不是为了要满足我的安全感，所以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只是很爱撒娇的小朋友而已，他可能真的只是想要就是为这段关系努力，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就只能一直找话题，可是他的话题就是 很无聊， 就是这些。 对。然后我为什么？我其实我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我才决定说我还是先一个人就好，因为这个人就是让我觉得我们从根本上就没有办法。因为我最近意识到说，我非常非常非常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依赖我这件事情。我指的是心灵上的依赖，我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会觉得很烦躁，然后我会觉得很恐慌，没有办法，完全无法。可是我自己又是一个很容易依赖别人的人，我在情感上也是，就是会喜欢就是可以照顾我的人的那种。对，可是那个照顾指的不完全只是肢体上或者是行为上那种照顾，我指的是就是他不需要一种心灵依靠，你懂吗？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够健全的人，他可以让我就是待在他身边，就这样而已。但是我发现，这种人那他也不需要我啦，你懂吗？ 变成说就会很容易爱而不得。 对，因为说不定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也不是这样表现，他只是就是因为他不喜欢我，所以他才会表现成这样， 才会是个健全没有脆弱面的。 对啊，也不是说不能有脆弱面，而是说他不会依赖我，因为他不喜欢我，所以他不会依赖我。对， 干，那这样子变成说，就是你的理想是那个人不会依赖你，但是又爱。 对。 但是通常每个人爱对方的话，就会想要依赖对方。 对。所以就 就会我懂你意思。 对，应该是说，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我就是觉得，所以我还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就好了。我也没有一定要依赖谁，我可以自己过得很好，所以我也不想被依赖，所以就先不要。尤其是最近那个 PTT 那个婚姻版，不是最近有一篇文章闹得很凶，我不知道你有看过那个300万。 你说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你不知道，反正最近那个 PTT 婚姻版有一篇文章很红，是那个有个老公他在干掉他老婆，他就说他自己已经年薪300万了，然后他老婆就是年薪才100万，然后都不帮忙做家事，然后都不存钱什么什么的，就屌一堆，然后最后被网友们集体屌，就说他都花他老婆的钱，他还要他老婆存什么钱，然后钱那么多他也没有花在家庭上面什么什么的。 那他自己的300万没有他自己存了， 他好像房子也是他的吧，然后他一年花在他老婆身上的伙食费好像有15000吧。 干屁啊，吃个小这什么10000，太荒唐了，这每天都去吃友善时光是不是？我天哪，这怎么一万？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他老婆的钱 全部都拿来 养家了，然后他还在那边屌他老婆说都不存钱这样。 他们有小孩几个啊？ 那是一个吧。 好惨哦，有小孩了完蛋了，没用了，遇人不淑。 所以这就是佛家告诉我们，一切的苦厄你要去解脱，你知道吗？就是反正不管你现在是就是单身还是非单身，是已婚还是未婚，总是会有那个痛苦在。 反正你都会有不同的困难。看，而且那种遇到这种老公，真的是看，这不是交友软体晕船的痛苦程度而已。 对啊， 这个是你金钱上你真正影响你的生活品质的东西。 像你晕船，你再怎样，你买个酒哭一哭就好了啊。这个是你还舍不得买酒，没钱。 说到没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靠北，就是 对啊， 我知道钱很重要了，我真的知道，但是因为我前几天不是状况很差，然后我就打给那个1995，然后那个我真的是快被1995气死， 是一样。 我就开始跟他吵架，反正，我就跟他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金钱在拯救我自己，然后他就大笑，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你他妈到底在笑啥笑？然后 对，要笑啥笑？ 对，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这样很好，然后就说，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有很多金钱上的困难，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就是像你有諮商啊，或者是。做一些 看到最讨厌这种人， 对，然后我就超不爽。 我懂了，我已经懂了， 对，然后我就说，所以我是原罪吗？那些钱也是我自己赚来的 啊。对啊， 对啊，我就说，所以我的痛苦就不是痛苦吗？他们的痛苦就是到底管我什么事情？我现在也很痛苦啊，不行吗？ 对啊，干嘞，最讨厌这种。然后他回 说，他就说我不是，他就很紧张，他就一直说我不是在跟你说你要。就是我说你现在在说我不知足吗？然后我说他就说不是，他是在提醒我说我都没有看到，就是我还拥有很多东西别人没有拥有的这样。 然后最讨厌这种人。 对，然后我就超不爽的，我就觉得我就是觉得我很烂啊。对，然后他这样一讲会让我觉得，所以是这样，我更烂了。我还有钱，然后我还不知足，这样，然后就一直跟我说没有没有，我这是两回事情，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你很好，就是你不用烦恼钱这一块。然后我想说，所以嘞，那你跟我讲这个要干嘛？就是我现在不是跟你讲钱吗？ 对啊，我跟你讲，这就像是我以前念那个就是念职考的时候很痛苦，然后那时候我家对面。很多就刚好在盖房子，很多工人在施工，然后我爸就说你念书你就坐在那里痛苦的就是什么，你看人家在大太阳底下在那边搬东西，那才叫痛苦。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你这样讲我根本一点都没有好一点，我只有觉得对呀、啊啊、为什么就是你跟人家你1995你就是要去把别人的痛苦去把它开解，然后你居然说没有啊，有更多人更痛苦哦，所以你不应该痛苦哦，你没有资格这么痛苦，因为人家还是缺钱，你没有，所以你没资格，类似这种感觉吧？ 对，他其实让我有这种感觉，可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要这样讲，他的意思是说他只想让我知道我已经拥有很多，不要觉得自己很糟，然后。反正他就讲一个很让我觉得很神秘的事情，就像今天下午你不是突然跟我说什么我很漂亮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吗？ 对啊， 然后我有点吓到，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昨天1995的人才跟我说，他还问我说你平时也在打扮吗？然后我就说什么是打扮，然后他就说就是你会化妆吗？我说我都不化妆的，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是穿衣服呢？然后我说哦，就是算是有自己的风格吧。他说那我猜你应该是一个面貌蛮姣好的人，应该是长得蛮好的，这应该是你的优势。然后我就听了很满头问号，我想说 为什么这逻辑哪来的？ 对，这逻辑我不懂，就是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因为我对自己很有自信，所以我不用化妆。 这不是 但但不是， 这跟这没有关系啊。 对，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就是 他可能 懂， 是硬要讲话吧。 对，他就说是我的优势啊，他是一直想要提醒我，就是我有哪些好。 你有呢？哦， 然后我就觉得 ，OK， 就是我听不下去，我不知道他在公山笑。对，然后 总觉得你都遇到是错。他是男生吗？ 女生，一个 女生， 一个中年妇女吧。 这些人到底哪来的啊？他们是专业的 志工， 志工， 志工， 他们不是专业的，但是他们有受过训练。 嗯， 对。总之，我会奉劝，就是我们的听众，如果有听众啊，就是 嗯， 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要打199。 对，我建议是不要。 真是太荒唐了。 如果你真的很穷很穷，你就去先，总之先去吃点东西，然后 嗯哼， 吃不下的话 买个酒， 吃不下的话没关系，就去买包烟吧。然后一包烟应该那个钱应该买得起，而且可以抽很多次一包啦，就慢慢抽 一包。 对，然后。 你上次给我那两包已经抽完了， 真假？你也太快了吧！ 啊，我现在又买新的卡斯盒，然后 OK， 嗯，对，然后让自己去公园坐着发呆。对， 哦，我有做这件事， 对，我也是，我昨天才做完，哎，还是前天，昨天，对，反 正，那些老人， 嗯， 对啊，哦，你然后反正怎样？ 嗯，没有，反正就是不要打1995就对了。 不推， 对， 表示不推。 我已经打过两次， 雷太多，两次都踩雷。 对， 我觉得超好笑，就是他们感觉就是现实生活中他们也就是有点像是闲杂人等嘛。那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受过训练完之后，可能也就只是什么很简单的是非题知道，然后类似一种概念或纲领，哦，然后被教了，然后就上场了。 就 是会讲出什么？你拥有很多啊？可以理 解 什么？ 就是他们也是一片好心，他们就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 嗯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他其实就是用爸爸妈妈的那种方式 在关心。 对，可是我觉得爸爸妈妈是他们这样讲，我可以容忍，是因为我爱他。可是，他我不行。 他们是别人的爸爸妈妈。 对，但是我会觉得我可以理解说，他们那一代的，就是关心人的方式。就是这样，但是就实际面来说，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听这个东西真的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才会说，真的状况不好的话，就第一个就是去吃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吃不下就去买包烟，然后去工人就是做 发呆， 然后如果你稍微有一点钱的话。就因为我现在被 智商 没有，我本来不是要讲智商，因为 你 在表太有钱嘛，所以我不敢讲智商。我本来是想说，很想说，就是可能去挂号一下，就是健保至少有几副，就可以吃个药，让自己睡好一点，然后去运动、去打电动都可以。对，啊 对， 啊，如果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又没有钱的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听骆文宏。 哦，对对对对，这个会很，就是会看完会很有激励的感觉。 对，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听到太腻了，所以我现在没得听。但是，但是我们两个以前真的很爱听，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还是会听，只是没有很没有大量。 哦，我真的是每天都会听，对，我听得有点夸张。啊，我们要讲一下骆文宏，他是那个， 是谁？ 对对对， 林美， 他是一个 YouTuber， 哎，算是 YouTuber 吗？ 嗯， 他就是他有点在经营他的 YouTube， 对对对，然后他是林美，然后他就是有蛮多吸引力法则的东西，他也会讲一些忧郁症的东西，还有一些灵性疗愈类的一些他所知道的一些观念。那就是对我们两个来说都蛮有帮助的，我不知道对 观众来说有没有，但是就是大家可以去直接 Google、嗯、ROWENHUANG， 对，就会出现他的影片、嗯、我应该把它放在标题、啊、如果我还记得的话、 哦、 大家可以去搜寻他、嗯、看看，就如果说对你有帮助的话，也不是、嗯、也不是一个需要花钱的管道，因为 他是免费的。 对他是免费的，他现在也不接个案。然后、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的是那个脸书上有个社团，是什么免费塔罗，免费什么什么鬼的 那种。哦哦，直觉是塔罗牌占卜、 哦、不是， 对对对， 不是那种， 不 是，不 是那种， 不是你说那个，那个也是一种。 还有 对、 嗯、 我说的是脸书上有那种免费公益塔罗身心灵能量疗愈的社团、 嗯、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各种身心灵的、嗯、工具，然后各种身心灵的老师在里面、 嗯、 还有 各种算法，你自己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去排队、 嗯、 很容易排到，真的超级容易。这个的话我自己是建议说不要过量啊，听久了真的是，它只是一个建议，它就跟算命一样，它只是一个建议，你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 哦、 所以 那你说塔罗牌什么，我现在在查。 对对对、哦、 塔罗牌 我直接传给你了，等一下。 好、 哦哦、不然我传在 LINE， 如果我记得的话我就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那一集的叙述。对， 嗯， 诶，我要怎么邀请你啊？等一下，没有，我在看那个社团要怎么。 哦，你跟我说关键字就好了。 哦，它叫免费一撇， 免费 公益， 免费公益。哦，塔罗牌，好，我看到了。 对对对对， 有有有有有，好，加入了。嗯， 对， 好多哦。 嗯 嗯， 有时候我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我也会上去算一下。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听听就好。嗯， 对，就是你迷茫的时候可以算一下。抽烟这件事情可能会被屌说怎么可以叫观众去抽烟呢，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抽烟真的 会好一点，会好一点，不要过量 就 好、 嗯就是、第一个是它没有那么容易 成瘾， 对、 嗯、 然后第二个是它是真的可以给你一些平静跟就是稳定的焦躁感，但不是说不是鼓励大家抽烟，是说真的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比较有钱的方式的身心排解的话，这是可以、 嗯、 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的 建议，小建议， 对 对小推，个人推，然后再来推那个有钱的有钱的建议 的 话。好，我来推有钱的、嗯、如果我们有钱的观众的话，他就是諮商嘛。諮商的话之前有讲过有些医院是可以排，通常很难排。那如果说健保的諮商已经没有办法就是满足你紧急的需求的话，其实也有那种专门諮商的诊所、嗯、通常是一个小时1200起跳吧。 嗯， 然后这种諮商的话他是怎么讲，他就是专门諮商，他不会给你药。对， 嗯， 所以你自己去评估说你要不要吃药、 嗯、 如果你要吃药那你就去看神经科啊，你如果不想要吃药、嗯、你也可以就是单纯去諮商就好。然后呢、 嗯、 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状况很差，所以我除了諮商以外，我自己是还有做一些灵性疗愈的课程。那这个就跟刚刚那个免费什么什么的那个不一样、嗯、我是有去找课程来上的。那 嗯， 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在推广宗教还是什么，因为它也不是宗教，它就是一个工具，就是像有太多那种身心疗愈的东西、嗯、但大家自己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工具。 适合的 对，因为像现在有什么什么西塔疗愈啊，阿卡西解读啊，光的课程，或者是塔罗，然后什么大天使，各种，反正 我个人觉得我已经接触蛮多类型了，然后 嗯， 上述我讲的这些都属于 New Age 的部分，大家可以去 PTT 版的 New Age 自己去查一下，就是其实有蛮多各种课程， 嗯 如果说你真的有经济是 OK 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些课程去上，然后通常就是不一定，就是通常我接触到的身心疗愈类的课程，他们大多数都跟宗教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的方向一样，都是在学习如何内观，就是你要怎么教你怎么静心冥想。哦，刚刚忘记补充了，就是没有钱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练习冥想，就是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冥想的课程，不是影片，就是大家可以去跟着照做。那冥想的话，一开始我没有接触身心疗愈的时候，我也是先从 YouTube 开始。这个的话，我也可以介绍一个频道，我自己蛮推的，它叫做放松瑞秋。然后 放松瑞秋， 对，放松就是那个 relax 那个放松，然后瑞秋就是祥瑞的瑞， 哦， 秋天的秋， 有，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它的影片，我觉得都还算是，蛮适合拿来引导冥想的，对，睡前可以听，我觉得听了会不错。对，我有一阵子，我去年失恋的时候，睡前我都会听这个，然后就比较好。嗯，对，这个是一个方式啦，就是冥想。然后冥想的话也有分蛮多种，像我前一阵子跟我朋友聊，他说他做的那个冥想的是，他会要你专注在自己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进而去转移你的注意力，这样子。就比如说脚趾头，就很具细迷的会要求你把注意力放在某一个脚趾头上，或者是什么，就是某个小部位上，这样子，然后进而你就会去忘记你原本在打转的事情。对，总之冥想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通常也不用钱。不过我这个要钱是因为我现在上的课程是光的课程，光的课程我好像一直都没有跟大家做过讨论。我现在不是在业配，也不是在传教，因为我自己也只是上过，应该是也只能算是上过初阶的人，所以说不定我之后又变了，也不一定。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现在每天早晚都会各做一次冥想，然后这个冥想是就是跟着光的课程去做的。那这个光的课程，它就是算是身心灵疗愈里面一个蛮知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是有课本的。那它的做法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上课流程是有一个固定的，算是固定的流程。它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有一本课本，是光的课程的课本。然后这是创办人 Tony 所写出来的，他跟上师沟通之后所写出来的一本书，这样子。然后它里面是有配合脉轮。我想要先，那我是不是应该先解释一下脉轮是什么？脉轮是我们以前是没有解释过，对不对？ 对对对。 好，脉轮、就是、 等一下稍微讲。 OK， 脉轮是它的英文是查克拉。那有看过《火影忍者》的人就知道，它就是那种东西。它就是一 个能量。查克拉是用它的，对。 对，查克拉是从，就是，是这个东西是源自于印度瑜伽，然后它其实根据不同的宗教有稍微的一些不同，但总体来说，它就是从你的头顶一直到你的会阴部都有个，反正有7到12个吧，反正我听过各种不同的脉轮，就是总之 有各种各种，有点像开关，就是在你的身体的各种部位，然后处理各种的问题。像是大家最常就最有可能听到的就是海底轮，那海底轮就是在你会阴部的地方，然后它是掌管安全感的部分。那很多很多的身心灵的课的宗教都也不是宗教，身心灵的领域都会用到脉轮这个工具。然后像印其实很多宗教也都有啦，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你就把它视为一种能量吧，然后你把它开启之后呢，就是它就可以帮助你去处理这个议题上面需要处理的东西。那反正呢，听不懂的人你就自己去 Google 什么是脉轮，因为脉轮就是它我要怎么到底要怎么讲比较好，总之它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然后大家如果在各个身心疗愈的领域有看到脉轮这个东西的话，他们通常就会去叫你打开这个东西。那光的课程，我现在只讲光的课程，它的脉轮的话，它是比较是对应在光上面，等于是每一周你都会去处理一道光，都会让一个光进到你的身体，然后你就这一周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那它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一样，就是每一个脉轮都是有它自己要处理的课题这样子。那光就是这个意思。那它处理的方式就是我们会上课，我们会集体上课，我们会先大家会先分享说自己在冥想的时候这一周有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冥想中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大家分享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读课文。那读课文就是读这周光的课文里面会跟我们讲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什么。然后呢读完课文以后呢，老师就会开始讲解这一段课文是在讲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全部人都读完以后，好，今天的光的课程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进入冥想的阶段。那冥想的话，光的课程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就是他会是，他是会，怎么讲？他是已经把你标注好每个脉轮的位置跟每个光对应的光，然后你在冥想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就是现在光要怎么走，所以说光会以顺时针的方向从哪里，从很头顶的六寸开始散发出去，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的去清理你身体里面所有的杂质，各种，反正呢，通常流程就是这样，你就是跟着音档，然后去做完这一整套流程。对，那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光的课程的时候是在去年的，去年的5月，2021年5月的时候。然后光的课程有分很多个几次，一次修完的话也要十几年，所以它是一条很漫长的路。那所以才推荐给有钱人还有有时间的人，因为它就是一个 很漫长的路，那 也要付出很多，每天都要付出 这一大段时间。 对 它就是一种修行。然后我去年开始接触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排斥的，因为我本身对宗教是有兴趣的，所以我才会想去接触这个东西，我只是想知道他在干嘛。那他其实 一种猎奇的心态。 对。然后我个人觉得，因为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并不是很认真的去做冥想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次的时候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他还是一种宗教，只是他说他不是宗教。 然后他还是有很多其他宗教的影子，就是他也会提到耶稣，也会提到基督什么的，只是他用了另外一个名词，但是他的做法就是比较是以关照自己为主，是以冥想为主，所以我的排斥感没有太大，但是我也没有相信，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直到今年的二月吧，是二月吗？应该是二月，然后我又开始进入了下一个几次的课程，我比较认真的去做冥想。对，然后我发现对现阶段的我来说非常的有用，因为我觉得我上一次没有用是因为我都没有在做，我都没有在冥想，我就是 你只是想知道他在干嘛。 对，然后我其实老师也有说，就是每天都要冥想，可是我都没有。然后我就是只有上课的时候会听，然后我上课的时候也有时候也一直在滑手机，我也没有在认真听。然后我有时候上一课就上到睡着了，这样。可是因为现在我的老师很严格，所以我就乖乖照着做。然后我照着做以后，我就觉得，先不论说光的课程到底是不是在骗人的，我不知道。但是，冥想这件事情，我可以很肯定的说，绝对是对你有帮助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冥想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就会意识到当下，你就只有当下，所以你整个人的注意力就会是集中在这个此时此刻，所以你就会。第一个你就是会让自己活在当下，第二个你会发现冥想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就是现在整个空间就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你就会注意到你这个人的存在，你会因此去关照自己。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在冥想的时候，有些人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讲到有些人是放空嘛，就是转移注意力了，应该不能说放空，就是他把那个 是放在呼吸上吗？ 对对对，专注在呼吸上。然后有些人的方式是这样，就是透过去感受你身体的其他部位来转移对思考的一些执着。那光的话，他在光的课程的话，他在冥想的时候是。他会希望你在透过光把你烦恼的那些事情丢出去。这也是一种方式。其实你只要想象他把它丢出去，练习久了，这东西确实是对你有效的，就是会怎么讲，就是他确实会帮助你，就是暂时可以抛开这些烦恼，因为你做出一个丢出去的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在不是只有在那个光的课程里面有，那个另外一个身心灵的手法里面也有遇到过，但因为我不是很专业，所以我就不讲是什么。但总之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就是冥想的部分。你如果只要心情不好，就可以去试试看冥想，然后如果很排斥或不习惯怎么冥想，那你就去放冥想的音乐，那你也不用做什么事情，你就听就好了。那听一听，久了其实对你也不会是坏处啦，怎么你觉得无聊，至少你还可以睡着，对啊，所以 对 啊，所以就是这是我自己觉得 我刚刚 的建议。对， 刚刚已经开好网页了，然后 YouTube 上的光的课程 哦，你要去听那种我倒是不是很确定。 哦，不然你说的那种是 基本上 你说的付钱才有？ 不是，对对对，光的课程是上课的，但是网络上可能有很多免费资源，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因为 白色之光，然后蓝 色 之光， 哦、对对对对对， 可能初阶的他有开放了、 啊。不是，应该是说每个老师他的音档是不一样的，他带领的方式也不一样。 哦，所以这个不同老师吗？向光之语、 应该是说，对，他需要老师带领。那 嗯， 我第一次上课的老师跟第二次上课老师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音档也是不一样的。那网络上那个老师、他的带领方式适不适合，我就不知道了。 嗯， 所以对我个人是觉得不建议。在没有上课的情况下去听光的课程，因为你还不知道光的课程怎么运作的时候你就去听的话、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可能如果他带领的不够好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嗯， 对，但是就是如果说不一开始刚接触冥想的话，我个人是比较推荐那个放松 Rachel。 嗯， 他算是比较没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对， 哦，有点像工具书的概念， 对，而且他的时间都拉得刚刚好， 哦， 而且光的课程他不能乱听，因为他是因为你进到这个光里面，基本上你就是在清理这个东西，可是如果说没有人带领你、啊，你就开始清。 就清掉一些好的东西。 不是不是，是你可能有时候不能承受，或者是因为出现一些不好的反应，因为 真的会有实际上的生理上的感觉。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你说我吗？我的话、 你真的有去冥想的时候认真的 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说比较平稳，然后比较有抵抗力，比较保护力的感觉。两个啦，一个是早上做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保护力的感觉、就是被光笼罩这样、然后睡前做的话就是清理掉这些东西，清理到今天一整天的杂质。对，但是我没有那么严重的身心反应，就是对，因为有些人确实是会说，我在哪一个光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痛苦、很焦虑什么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必须清理出来才会，就是它反应出来了，所以你才会有这些感觉。对，所以我才会说，不太建议就是没有上课的人就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我原本甚至不久前我其实对这种灵性的东西或者是像是洛文皇这种东西我其实完全没有概念，而且甚至一开始是我原本是那种我连对星座都很排斥的人，是那种觉得有一种傲慢吧，觉得说就是会信这种东西或者是会想要用这些东西的人就是他只是会，我反而有莫名其妙有点排斥因为有些人会跟我推荐或是宣导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排斥，我真的那时候有一种觉得好像觉得这样很不理性吧，就是世界啊还有宇宙怎么运作其实都不是，都这些东西都有点像是我是抱持的一种它就是基督教类似的东西吧，我原本啦。然后但是后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太幼稚，因为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个网友，他是一个大叔，然后那大叔他人真的非常好，他就是那种到处在网络上都到处去开导所有的年轻人这样，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他就是常常会安慰我，像是因为我常常会写很多的心那个日记什么的在网络上， 然后他其实不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看了我觉得我很难过什么，他就会安慰我什么的，然后他就传了类似你说的那种光的课程的东西给我，然后就说你要试试看，然后他那个有点像是说什么你的身体有很多种水晶，然后你要去幻想去把那些水晶都净化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概念，对，然后类似这种东西，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烦躁，而且就会觉得他很无知，就会觉得说这就是中年人才会用的东西，就觉得哦，感觉就是好解、哦、这样，然后而且会有一种觉得他很笨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是我发现说有些人其实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像是 New Age 版，就是或者是说更激进一点的是他们会尝试用一些药物去适量的让自己心灵上的提升。 嗯， 对，而我会发现说不对啊，如果说就是就有点开始有点好奇吧，会觉得那我是该试试看，因为那时候我状态是觉得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可以试试看，如果他真的对我有帮助的话，那 why not？ 然后我就开始看洛文黄，然后看完洛文黄之后，洛文黄之后，我就真的有感觉得到他说的东西。其实他有一个影片很神奇，是他就说，你如果在一个很不友善，对你能量很不友善的环境，你可以想象说，从你的头顶有一个喷泉。然后那个喷泉把能量涌出来之后笼罩住你的全身，再吸进你的脚底，然后通过你的全身再喷出来。你一旦一直想象这个画面，你想象这个能量包裹你的画面，你就会可以抵挡掉你身边比较负能量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杯水，因为你会口很渴。我不懂会不会是心理暗示还是什么，可是我真的照他的做，真的很渴，超渴。 嗯，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超神奇，就是其实像是爱因斯坦有说过一句话，是说哦，反正这句话还是那个男生跟我讲，他说什么山就是整个世界的知识和学问是一座山，然后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们会爬到山顶的时候发现他们要问的对象是灵学家，可以验证的东西，可以研究，可以看到的东西，可以研究你可以真的可以写成论文，好，然后实验报告的事物都在山腰跟山脚都做完，最后剩下的东西都是那些山顶上你永远没办法真的认证的东西，可是它确实是存在的。然后我就去开始抱持比较开放的心态吧，甚至我以前对基督教有很大很大的偏见，然后一部分是我因为我有一任男朋友，他是很虔诚的基督教，然后我有点像是讨厌他，也顺便讨厌这个宗教的人。 嗯， 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所有的宗教，就是不管他的教义你觉得很荒唐很荒谬也好，或者是他甚至有点像是像三达基教，他是说什么外星人的灵魂然后跑到了人类的有机体里面，所以才造就了你，然后你是当初那个独特的灵魂什么的。但是我后来发现说，只要他对你生活有帮助，只要他可以让你走出那种一直轮回一直把自己困住的那个感觉里，它都是好的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灵性课程这些东西，就是或者是甚至星座好了，你如果星座可以让你跟也喜欢星座的人交流，那不管星座是不是真的，你跟这个人建立的愉快的谈话是真的。 对 对啊， 嗯， 对啊，所以我就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抱持开放的心态才是比较，就是你如果应该说你拒绝掉对这些东西开放的心态， 你会损失非常多。 嗯， 对，有点像这样吧。然后啊，我就觉得转变还蛮大的，因为我原本是从有点像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吧。我现在有点像是你就算跟我说，像你之前有一次跟我说有一个宗教是说有耶稣有孔子什么的 哦， 然后 对 对啊，我那时候听觉得超荒唐，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有一群人真的去就是认为这是真的。后来我才发现说，就是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帮助你的生活这件事才是重要的。 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有灵性的东西，它其实太玄了，玄到说有一些人其实是我不知道哎、欸，我发现我开始去接触这些东西之后，会发现很多人他们如果是灵性的人，你会感觉得出来，就是你真的会发现他们都有类似的气场或类似的讲话的特质，或者甚至是他们有一种，他们好像不同人种一样，真的会感受得到，而且甚至是你真的亲眼看到本人的话，又会有很强烈的那种感觉。 嗯， 对啊，然后我就发现说，就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这些东西让人的转变太强大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不知道，就会开始想要去深入研究这些东西吧，就觉得对生活会很有帮助，甚至可能对价值观或人生也有很大的开解，大概是这样。 嗯， 对啊，说完了。 好、 哦，突然讲了长篇大论，我只是觉得很微妙，因为我以前真的超铁齿，就是那种你跟我讲人类什么人类图什么，我会觉得你很无知，我就觉得哦，就是天哪又来了这样，然后或者是像什么高等灵魂什么这种词，我都会觉得哦，真的这种东西好烦哦。我可能是，但是我后来发现那是因为人的那个逆境还没有遇到一个快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会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会值得研究吧。简单讲就是过太爽啊，过太爽就会很无知。 哦，好像有一点。 嗯，对啊。 对啊，好啦，我们 差不多了。 哦，对，我们要上班。 你明天几点要起来？ 啊，无所谓啊，我每天都迟到，就这样。 啊，那先这样。我、哦、今天也聊好多，我觉得我今天会，不知道，状态比较好。 哦，那很好。 对啊，而且你有跟我说那个，就是你跟我说类似唯吾独尊的那段故事哦。就是你跟我讲的那一段、嗯、我觉得我会再重听一次。 是哦。 对啊，我觉得那一段对我就是突然，就是我突然醍醐灌顶。 这么夸张？ 对啊。真的真的真的，我是说真的。对啊。啊，先讲。 先讲。 妮妮晚安。 晚安晚安。 拜拜。 拜拜。